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咁咧，頭先我哋即係休息嗰陣時咧，就睇到留言啦 ，Rachel 咧就想聽一下咧呢個葉石欣。咁今日咧就因為呢個葉石欣咧，就過身咧，就係102歲。 係。 咁咧就其實報紙裏邊講好多嘢，我自己經歷過嘅。 係。 因為當時咧就可以咁講，其實70年代咧喺香港嘅即係曬子區啊，即係觀塘啊、東頭村、黃大仙啊呢啲咧，就嗰啲民生議題咧同埋。貪污的情況就很嚴重的、所以呢就葉石欣是英國人擺在這裡的一隻棋來的，大家不要以為英國人是這麼傻，就是因為葉石欣一個這樣的女士就可以單挑這個整個殖民地政權才不會、這個就是英國佬的一個出氣口來的，就整個類似 Ombudsman 後來變成叫冤情大師， 冤情大師 還以為英國人的冤情大師，你記住是英國人， 還要英國人那時候懂得講廣東話沒呢？ 不太流利，後來他是跟杜學輝一起呢就廣東話就流利了。 Okay, okay. 那呢就慕光中學的校長那就經常呢就幫人申訴，其中一件事呢就是這個天星小輪暴動加價事件、蘇守中事件，其實第一個對葉石欣的批評就是蘇守中、當然呢就很多人呢也都是因為受過他幫助，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就是一個歷史來的這一部分、無論你退過政見是怎樣都好，在他之後 是 即是在六七十年代當一個殖民地的高壓社會、仍然貪污橫行，警察又要收小販黑錢、去醫院看 我媽去醫院輸血是要給 錢 買血和給錢的，審的那個尿壺都要給5元，我記得那時候 5元很多， 拿個尿壺5元，你想想一晚拿多少次， 哇 如果不是賴到成床都是 5元，是很多 錢，即是這樣 的環境來的，大家不要美化這個殖民地的社會，以為 是 即是良政善治，就是這個麥理浩之後，在麥理浩時代其實都不是說即是那麼理想、麥理浩之前更加壞的、情況、葉石欣本身我覺得是、也都是英國人有默契的，我覺得、即是他就不會 rock the ball 的、即是怎麼說呢，他就不會維權的， 是 他就是這個叫做建制內爭取的， 即係有啲似唔知咧，好似陳婉嫻嗰只， 係有少少嗰種嗰種味嘅。咁第二咧就係佢亦都表現出嚟咧，有多少少少係反殖嘅，係好奇怪。嗱、呢個就係殖民地管治嘅一個高招， 角色扮演 啫。係啦，即係就有正亦有邪，有紅面亦都有白面， 係啦。 咁嗱，但係當時喺市政局裏邊咧，有一班人咧，的而且確係希望可以推動個民主改革嘅。咁就係組織咗，譬如話華人夾新會啊等等，即係而家捉總嗰個貝君琪個爸爸貝立奇啊，好似係，就係即係當時市政局嘅資深嘅一啲民主派議員，咁係屬於上世紀50、60年代嘅事嚟。咁我認識葉石欣嗰陣時咧，就佢已經係喺六四之後啦。 係。 咁六四之後咧，佢第一佢對六四嘅睇法就好唔贊成支聯會嘅做法，佢同司徒華嘅所謂嘅即係嗰、那個。決裂、其實是由支聯會開始，然後跟住就到第一屆的民選市政局、就是樊定康方案嚟，樊定康92年政改方案之後，咁就市政局直選、全部市政局直選產生，咁、就兩個就在觀塘北就爭奪呢個選區，咁實際上葉石欣當時就接受了觀塘民聯，即係嗰啲葛必爭啊、陳鑑林啊嗰啲支持啦，呢啲就叫做蜘蛛女之盟啦，係啊，咁咧就。他哋的宣傳口號咧，自己都好頂人嘅、就係話香港人要報恩喎， 嚇 咁啊跪喺度嘅，仲要派傳單嗰陣時候跪喺度。 報邊個恩啊？ 即係佢葉石欣對香港人有恩。 哦，就要報呢個。 係啦，就要報呢個恩咁樣。咁嗱，我就話俾你聽，猶如呢個689一樣啦，就係、是、你一黐埋去咧，就必死嘅。 咁就我諗葉石欣亦都唔知道咧，其實六四之後啲人即係對民建聯係咁厭惡啊。 係。 咁所以咧就喺市政局就輸咗俾司徒華。 嗯。 咁就跟住到九五年嘅立法會就最後一仗啦。 係。 亦都喺直選立法會嘅直選裏邊咧，就再輸一次俾司徒華。 嗯嗯嗯。 咁就最經典一次就喺個點票中心裏邊咧，兩個人見到面都冇握手啊。 係。 我唔記得咗喺票站定乜嘢，總之就係鏡頭影住嘅，兩個人都冇握手嘅。咁但係相識咗成三四十年嘅喎， 仲要英國人通常都有啲風度噶嘛。 咁就 Rachel 問佢阿葉石欣係咪算唔算民主派咧？我覺得我唔會 count 佢係民主派嗰度、 嗯。 葉石欣係喺一個殖民地嘅時代裏邊咧，係所謂為小市民發聲嘅一個伸冤冤情大使嚟嘅。 嗯嗯嗯。 咁而呢個亦都係咧英國人許可嘅，即係佢可以入去擔保嗰啲。被警察拉了那些人亦都可以呢去投寫信去南華早報的 Letter to Editor 那裡、 嗯、 去批評殖民地的東西你要記住如果好像今天這樣全面封殺了的連南早都要染紅給譚慧儀做老總的這個就是共產黨的做法這個絕對不是英國人的做法、 嗯、 共產黨是不會容許葉石欣這種人存在的許志永那些全部拉的蒲志強、啊、那些、 嗯嗯嗯、 其實葉石欣就是當年的維權人士而 已 但英國佬咧 角色扮演 就要捧到佢咧，就係、是、代表緊由一個白種人嚟代表你殖民地裏邊嘅華人去爭取你哋嘅權益。係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對葉石欣嘅評價嚟嘅。佢唔係一個民主派， 嗯， 因為佢唔係講權益嘅。咁、 嗯、 但係之後喺即係其實去到八十年代都未到六四啦。 嗯， 基本法起草嗰陣時候，其實已經係開始咗爭取民主， 係 基本法爭取八八直選。 嗯嗯嗯。咁 一路葉石欣都唔喺前線啦，已經係。嗯而當時李柱銘啊、司徒華呢班人都出嚟，就慢慢就取代咗佢。 嗯， 咁我諗回歸之後，其實佢已經即係、就是、我諗九五年之後，佢已經離開咗政壇 啦、啊， 真係。咁亦都好少見到佢出現、嗯，就最後尾一次出現，我睇《蘋果日報》訪問， 嗯、 就係佢話唐英年就唔好噶啦，梁振英就更差咁樣。 係。 嗱、okay. 啊，咁咧就因為佢話佢用自己有僭建，又走去用僭建去攻擊人，就攞咗特首個位翻嚟。咁、 嗯、 就係佢個是非觀念都仲喺度， 其言也善嘅。 係啦，我覺得即係我係尊敬呢個人嘅。但係你要明白佢呢個背景係點樣，所以你好多時候我哋中國人評價個人物咧，所謂蓋棺定論。 嗯、 蓋棺嗰下咧，就通常就俾一個正面嘅評價。 嗯 咁但係我覺得無論係正面又好乜都好啦，你都要將佢放翻個時代嗰度先有意思嘅。 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唔係，你就唔會明白點解嗰個時代會有個咁嘅人。 係、 嗯。而佢嘅時代事實上已經過去咗。 冇錯。 當香港開始走入呢個代議政制普選出現嗰陣時候，呢、嗯、啲冤情大事嘅角色已經完㗎啦。 係係。但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突顯咗即係英國嗰種統治同而家共產黨嘅統治嗰種 爭好遠，冇得比啊！即係曼聯對呢個恒大一樣啫。 即係人哋都仲可以有即係有軟有硬，軟硬兼施，你都有軟嗰一環，等你即係條氣鋸少少。但係而家就係冇嘅，不單止冇，仲要係即係你仲要整死咗你之後，仲要喺後面喺度嘻嘻嘻，好似頭先哈哈笑， 咪哈哈笑咁咯。 嗰、那個 party 嗰個啲咁嘅嘴臉，即係而家係咁樣 嘅。中國就係咩咧？敵我分明嘅，係即係佢唔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嗯嗯， 但係咧一個。政治英國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但是它在十九世紀建立了一個全球最大的帝國。 是啊， 我經常都叫大家比較一下，今天美國是取代了英國的地位，在二十一世紀建立一個全球最大的帝國，但是個世界是遠遠動盪過十九世紀。 是 英國人大英帝國的時候， 為 什麼呢？就因為美國佬低 B 又沒有耐性，又沒有耐性去理解別人的東西，永遠都是用自己的套東西吸 落去，還有講惡。 系啊，你睇成個伊拉克反恐，結果咪搞出呢個伊斯蘭國嘅惡魔出嚟咯。就因為根本上佢冇耐性去理解呢個地方裏邊嗰啲錯綜複雜嘅關係。 嗯嗯嗯， 係咪英國人？你諗下管治呢個中東咁耐，有冇出現過呢啲咁嘅情況咧？ 嗯， 當然你話個時代可能唔同，冇互聯網傳播啊呢啲咁嘅嘢，但係背後亦都有一樣好重要嘅因素。英國人是一個好理性同埋盡著重 empirical 嘅經驗主義嘅一個民族。唔係好似法國佬咁齋吹嗰啲咁嘅抽象革命理論啊嗰啲咁嘅嘢， 諗第二啲嘢啫。我以為你話齋衝啲咩叫法國佬， 真正嘅法國佬啊。 OK OK， 嗰啲法國佬留翻聽日先衝啦，嗰啲就 啱啱。 咁咧就變咗成個大英帝國都係用理性做管治基礎，就係咩咧 ？Problem solving。 嗯， 佢唔需要同你鬥氣嘅。 嗯嗯。 係咪？佢同你解決，大家解決個問題。 係。 但譬如一陣間我哋講兵權呢個問題都一樣，其實。 英治時代是不會出現這些東西、 嗯、 原因就是大家都是 problem solving 嘛，你是土豪酋長不要緊，你幫我搞定、 嗯、 你不需要 我給分子著數你、 啊、你不需要日日走去唱英國國歌，喜歡 Beatles 或者 Elton John 不用看到這個英國旗會流淚， 是啊，不用看到英國旗會流淚，不用歌頌這個偉大的英國民族復興，是不需要的嘛，是吧，總之你交貨而已嘛，他就是說知你是葉錫欣、杜學輝、司徒華而已，是吧，個個交到貨的都是我的人， 是， 所以這個就是英治所謂的 indirect rule 的精神、 嗯、 就地而治、 嗯、 現在就不是，現在直接管治的精神是什麼呢，就是分敵我、 嗯、 不是我的人我打死你， 是 我的人呢就什麼都可以、 嗯， 你見到昨日嗰經文聯呢啲壇咁樣嘅，即係核突卡拉 OK show， 黃家強不幸中伏，咪就係呢啲咁嘅嘢，自己人啊嘛， 自己 人 party 啊嘛， 係啦，係嘛，係啊， 嗱，媽我都話啦，惡笑呢次冇出重招啊，如果唔係 call 幾件女明星嚟添啦，直情 或者有喺台下 啦，係啊，嗱，媽起碼都整件鄭秀文嚟陪下唱啦，係嘛？點會整個咁嘅黃家強啊？擺明就係個心裏邊都係心係唐瑩，我覺得。系嘛，即系啲出啲重伤，卫兰嗰啲走咗噶啦，系嘛？ 唔系噶，应该都仲系，系咪咧？ 好似离开咗啊， 离开咗啊，黎 系啊，好似回复翻，唔系一个电单车嘅身形， 变咗个单车啦， 变翻个单车 系。 咁所以我觉得我就香港人其实对叶石欣，我谂系上一代先比较有印象，同埋个感情比较深。 但系你好难想象而家呢个政府或者即系共产党会摆一个咁样嘅角色喺度咯，冇咯，完全。 佢调翻转就 整个冯伟光喺度， 冯伟光啊、陈静心啊、傅振中啊呢啲咁嘅人，喺五年前你都完全唔知道佢系咩人嚟嘅，系嘛？而家可以横行无忌，走去周围督人背脊。 系啊，呢啲叫眼冤大事，佢就摆啲眼冤大事喺度俾你。 佢方死你唔死 啊？系啦，即系督眼督鼻。 系啊，督眼督鼻咯。 系啊， 咁所以你嘅管治嘅质素就唔会好嘅，一定、 嗯。 大家都会只会越嚟越激。 系， 因为你嘅手段，你唔系怀柔嘛，嗯、你系挑机啊嘛。 系。 你睇六八九都系噶，佢讲呢个版权条例，佢都系挑机。 系啊， 佢话你拉布三年，咪、啊、一样照过创科局咁样。 系啊， 即系志在搵人，即系想揼佢一镬噶嘛。 佢根本就喺度辣庆你班友，你咪拉咯，拉最尾又系过无补于事。 我觉得佢就惊听日冇人冲啊。 系、 啊、上次喺占领期间，所谓谣传，当日审议23条啊嘛，你记唔记得？ 系啊， 谣言啦、啊，高登网上有人话。 系啊， 咁就结果就有班人就攞铁马走去撞击立法会玻璃，呢、這个就 系、 是。一年前的事嚟，咁而家就真過啦， 系啦， 咁就有點咧？咁就差人就話佢哋會布防就400個警察， 咁少， 咁但係冇一個團體話會衝啊，好似聽講係嘛？ 冇 包圍啫，淨係見到好似 係有啲就話即係著黑衫去集會，咁就但係嗰個黑衫咧，即係嗰個所謂嗰個 dress code 咧叫做 black block， 咁就係嗰啲無政府主義嗰種嘅衝嘅一啲 dress code 嚟嘅，係會有衝嘅成分嘅，同埋即係 會有 遮住 遮埋個頭，笠埋個面。 係啦，係啦，即係話保護呢個示威者嘅身份嘅。 哦，其實喺東北集會出現過㗎，我哋都見過㗎。你記唔記得喺財委會東北審議東北？ 佢哋又唔係咁有系統嗰種咯，即係嗰啲有一部分嘅會戴口罩啊嗰啲咯。但係而家佢呢種咧就係話直情好似用咗外國無政府主義嗰種嘅 dress code， 全黑嘅，乜嘢都要笠曬。包住曬就話保護自己嘅即個身份咁樣，咁、就似乎係意味佢就冇話要衝咁，但係即係著得嗰種嘢或者嗰種無政府主義嗰啲者嘅行動咧，多數都有一啲即 係咁。但會唔會又調翻轉就係捉蟲咧？正正就係人都知道衝嗰啲人就係咁著噶啦， 咁唔著啊嘛， 即係會唔會捉蟲咧？變咗又～ 系咯，變咗就反而係以為保護自己嘅身份，點知就自己 咪衝擊派嘅 dress code 咯，真係變咗， 係啦， 咁就容易 identify 添。我覺得你一到步兩邊已經俾便衣夾嘅咯喎， 係或者其他嘅人群散開咁樣，摩西分紅海咁樣， 咪咯。咁所以，但我估計都未必會有呢啲情況嘅啦，應該。 但係即係冇，即係照計就應該。摇冲咯，嗰阵假嘅都冲咯，咁你会又真嘅？ 嗱，如果假嗰阵时都咁行嘅话，冇理由真嗰阵时就唔见咗影嘅喎。 冇错，冇理由啊嘛，真系。 系咪净系拉布唔够力嘅喎？应该 拉布唔够，真系顶唔到几耐啦吓。 我估就未必喺今次嘅会期可以过到，我觉得。 头先我都问过法政会司啲朋友，佢都话即系可能讲紧过，即系起码过咗年，起码过咗今年咯，即系过咗呢个2015年 我想就嗱，佢點人數就可能會流會啦。 嗯， 咁就而家你睇到阿田少都彈弓手嘅，我覺得 佢自己一個咩啫？一個黨都係支持噶嘛。 唔係，我知道，但係到時佢留會好容易啫嘛，到時唔翻嚟。 哦，係係。 等埋發叔咁咪又留會咯。係咪發叔啊？真係唔嚟得啊嘛。 係真係唔得， 病重啊嘛。 係咯。 個仔接登基大典都唔去得。 哇、哦！咁大鑊。 咪劉業強嗰日第一咩咩嘛做鄉議局主席、哦、第一次會議佢都唔去得，係啊，個酒會佢都唔去得。哦咁所以我估就真係要等埋發叔啊！其實呢劑就真係 等埋發叔乜嘢先？ 等埋發叔嚟投票 哦！等埋發叔 咁就唔夠嗱。如果就佢、有幾個 section 可以點票嘅 ，all question 都可以留會㗎啦。如果喺即係立法會嘅程序，咁、一開始就先係即係口頭答問啦。 係啊， 咁口頭答問都可以即係、點 quorum 㗎啦。 係係。 咁如果人出法定人數不足，就會宣布留會嘅。咁就跟住就恢復二讀辯論，咁恢復二讀辯論之後咧就發言啦，咁睇下有幾多人發言啦，冇人十五分鐘應該，咁就如果你所有人唔係泛民所有人都發言嘅話，都可以拖到幾個鐘頭嘅咯，咁未入委員會修訂喎，咁就淨係恢復二讀辯論啫，咁然後跟住再入委員會修訂，咁就委員會修訂係逐條嚟嘅，咁就陳鑑林就好似 move 十條嘅，好似代表委員會修訂，咁另外就阿鬱敏嗰度就批咗42條。咁就每條就可以發言嘅，咁但係佢而家我估啦都會夾硬嚟㗎啦，好似陳建波喺財委會咁㗎啦，到咁上下 就剪㗎啦， 動議就係咩㗎啦，即係投票㗎啦，咁我覺得就跟住舉手舉贏你咁樣，咁我估都會粗暴咁嚟嘅，咁個原因就我覺得亦都唔係話純粹大家都明嘅呢、這個，唔係純粹係一個同版權持有人嘅利益有關嘅嘢。如果是你要符合呢個 WTO 或者美國的要求，你點解立法不是跟翻美國的標準呢？ 係咯，美國係用 fair use 噶嘛。 係啦，所以呢個一嘢就 KO 佢。 係啊， 咁第二就是保護大陸的產權，唔係嘛？ 大陸是呢個知識產權的強國喎、 大陸是中國世界知識產權的威脅，侵犯知識產權的強國。 係啦， 喺馬雲靠侵犯知識產權。可以是成為 Forbes 的封面人物嚟嘅， 係， 仲要個封面個標題叫做 Unstoppable， 係係啊，停唔到， 不能停止啊， 係啊， 咁咧就佢仲賴翻你嗰啲 luxury brand 啲嘢賣得貴添啊， 係， 你諗下即係呢種強盜邏輯， 係啦， 即係話你俾人強姦，跟住就仲要話你喂大佬你自己著條裙出街引我犯罪喎，而家關我咩事啊？咁樣，係啦，咁咧就第二就係我都話我哋做出版社咁多年，參加過香港書展咁耐。香港從來都唔係版權交易，起碼喺書裏面呢一 part 我所理解唔係、以香港作為中心嘅，係內地嘅書展，北京書展、上海書展，因為個直接產權交易就會喺內地。 係 好簡單，你話譬如日本嘅港談社一個漫畫咁啦，假設《進擊的巨人》咁， 係 你問日本仔咧，佢哋都頭赤啊，全部都翻版嚟嘅，大陸賣咗《進擊的巨人》。 係 佢最好笑係咩呢？佢網上面有啲字幕翻譯組，就將日本嗰啲動畫片就翻譯咗成中文，咁咧就然後咧內地有啲做嗰啲 network TV 嗰啲 streaming 嗰啲咧就撻咗佢哋嗰啲嘢，結果咧就佢哋走去告嗰個 network TV 啊，就話佢侵權啊，大佬佢哋自己嗰個字幕翻譯組就侵咗日本仔嘅權，嗰 part 佢又唔講喎又， 即係其實係一連串嘅侵權，究竟點樣變咗？即係其實中間嗰堆全部其實都係侵權者嚟。 唔使諗，我話俾你聽，嗱好簡單，仲純你話呢個日本嘅動漫，就算 A V 都好啦，台灣係直接有版權交易， 係 即係合法嘅，同埋日本官方認可嘅。香港、大陸全部都唔係。如果冇話俾你聽，大陸嗰班咁嘅粉腸點識蒼井空啊？ 係，係咪先老師喎、 啊？唔係咯，從來蒼井空有冇佢嘅 A V 喺大陸發行過？ 係啊， 正版 A V 發行過。如果唔係點會個個宅男都叫蒼井老師 啊？ 大佬當人傻咁啊！真係大陸產權版呢、這個所謂知識產權交易嘅強國， 真係不知所謂啲又係， 係嘛？即係你真係亂咁噏，真係當人傻嘅真係。 噏得出又噏㗎真係。 你是但捉個日本出版社嘅人嚟講下，大吐苦水嘅真係。係啊，全部我睇一本書就係一個出版社嘅人寫嘅，喺日本做出版社嘅日本人寫。佢話全大陸而家所有呢啲嘅動漫啊，90%係侵權。 肯定啦、 啊，就仲有，如果系真系卖版权嗰啲咧，佢嗰啲数系假嘅， 系， 即系话嗱，佢同你签订一个 agreement 就系话啦， 真嗰啲就咁多，假 系啦，即系好似你卖音乐版权咁样啦，佢就话吓50,000本之后咧，就跟住就 系 嗰个 royalty 就咁多，实际上咧，佢卖出100,000本，但系佢都系俾翻50,000本嗰条数你噶嘛，咁你每本赚佢2蚊人民币几多钱？ 唔系真 系，你通过产权交易里边你可以赚到几多钱？所以我就话呢个亦都系令到。香港人去懷疑， 這個立法原意是什麼、 嗯、 到現在你都講不到是吗？你说那些商会到现在政府就催谷那些版权持有人和那些商会出来噏、 嗯。 其实真正最有动机去告人的是 TVB。 嗯， 我觉得是。 是 就是所以网络上面他一直都想着怎样去呢就是制止人在网络上面去传他的东西。那你其他那些人呢我觉得呢由音乐坦白讲香港已经是一个夕阳工业来、 嗯。 你保护他保不保护产权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同埋 in fact 就算你用緊美國嗰套法例、嗯、比較寬鬆嘅法例都好啦、嗯、其實亦都係保障緊保護緊佢哋嘅亦都唔係保護唔到佢哋。而家只不過就係話喺 user 呢一邊、 嗯、 更加大嘅重要嘅就係嗰個所謂創作自由言論自由呢一 part 你嘅利益傾斜喺邊度啫嘛。係 係。而家就只係俾咗一個好窄嘅即係空間俾你囉。 咪就係 嗰個窄 新嘅 豁免囉。戲房嗰窄咁樣嘅豁免囉。但其實即係你美國你都用緊 fair use 啦，即係點解即係香港？ 咪由個 court 去判咯，我覺得係啊，你咪有個判例，咪睇下究竟嗰個所謂嘅社會標準喺邊咯。 即使你而家咁樣都係由 court 去判，但係即係你可以有兩種噶嘛，即係你而家就係只係嗰扎戲房嗰啲咁樣嘅豁免，嗯、但係其實你咪最多咪之後再加多一個 fair use 嘅安全網，其實冇問題。 有咩問題咧？ 真係冇問題嘅喎，即係其實。我即係我就聽到有一啲啦，即係譬如話IFPI 嗰個阿頭阿馮添之，佢就話佢咧就話啲網民搬龍門，因為諮詢嘅時候咧，啲網民就主要講就話啊，我哋係要即係惡搞嘅自由咁樣，於是佢就話佢就好奇我讓步，俾咗呢一紮戲房啊呢紮咁樣嘅豁免你。但係好啦，到佢俾咗你嘅，即係俾咗佢哋嘅時候咧，跟住你而家就話啊，我又要 UGC， 我要 fair use 呢啲嘢，佢覺得網民搬龍門。咁但係我覺得問題就係話。其實那些東西有幾大影響到你這些、就是、版權業界的利益呢？ 第一就市民那個要求不要說網民、嗯、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是一個網民、這個市民的要求 是 所謂公眾利益重要還是你業界的、嗯、其實所謂業界的利益我覺得也不是說想像中大得那麼緊要跟美國很不同、嗯、我覺得而美國都可以用一個咁寬鬆嘅立法，包括加拿大呢啲、 嗯、 國家，係咪人哋真係 generate 到咁多 income 喎？香港大佬坦白講，你唔好講笑啦，真係係咪？即係你問我，就算佢當時淨係提出戲房其他嗰啲咁嘅嘢，係、嗯、冇提出呢個 fair use 嘅原則嗰陣時，咁而家提出又有咩問題呢？ 佢就話咩咯？即係 諮詢期過咗，咪再諮詢咯？點解一定要而家過呢？ 同埋佢話過咗之後再檢討， 呢、這個一定 又係呢啲，又係呢種講法。 最主要第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馮添之唔明嘅原因就係咩咧？喺而家呢一屆政府裏面、 嗯、 無論你做嘅嘢係幾咁公正都好，喺市民心目中，你呢一個契弟嘅政府係一個賤人當道嘅政府，係對公民社會同言論自由充滿敵意嘅政府， 有仇必報嘅政府， 係有仇必報嘅政府，係有學校必搞，有僆仔必搞嘅政府。是嗎？你想想連今日控方七警上堂啊，控呢個法官啊都提醒控方話你唔好漏招，即係話一個法官心目中都覺得控方會同辯方打龍通啊！你知唔知啊？你有幾可見到上庭嗰陣時個官會咁講嘢？但係呢個就係香港我哋每一日目睹香港社會發生緊嘅嘢。係嗎？你馮添之，你擘大隻眼睇清楚。你有少少 reserve 嘅權力俾政府執法，我諗香港人都唔願意，因為梁振英就係會有權用到盡、用到絕嘅人。 係，而我亦都有理由相信， 而我有理由相信佢一定會咁做。 同埋阿馮添之呢啲人根本就都唔知發生緊咩事，完全係活喺自己嘅世界。 唔係你問我，完全唔需要傾嘅，真係。就算你話你立法原意幾咁好都好、嗯，一落入現屆政府手上邊就冇得傾，呢個係政治決定。 甚至乎啊，你就算條條例同美國嗰條一模一樣， 都唔使傾， 都唔得啊！ 是啊、 因為個政府， 我點解要撐你做 政府又唔係民選，仲要加上係你一個咁樣嘅特首， 有憲法保護言論自由，跟住有呢個聯邦大法官，跟住仲有呢個三權分立，喺咁嘅體制下邊立嘅法例嚟嘅係。大佬，香港係一個獨行政獨裁嘅政府，你唔好今時今日話俾我聽，我哋同歐美睇齊，呢、這個叫自欺欺人。你根本就一個修頓球場就話自己奧脫福，你李建和就話自己係傑斯啫嘛。是吗？根本就是一个二打六咁嘅，用英国前领事驻香港领事就是一班村民。 嗯， 临走之前大家上网找一下，英国驻香港总领事临走之前说、 嗯、 香港根本就是一个乡村， 嗯， 里面那班就是一班村民。这个就是英国佬的看法。嗯，我告诉大家听，梁振英他是会有权用到尽的。嗯，你民主党那班友醒一下啦，你汤家华这些友当日跟他丢陈淑庄这班友，你要明白这个绝对一个政治判断。 嗯， 究竟应不应该跟政府在这个问题里面是建立共识， 是 没得谈。 嗯。 乜都係假，報一定要拉， 係 就係咁多啦。 係 唔好講話已經吸納咗你嘅意見。喂，而家唔係政務官揸 fit 啊，大佬林鄭已經唔係政務官嚟嘅， 係所有嘢都係 所有呢啲嘢，佢哋都係政治決定嗰陣時， 佢都係政治 任。你同佢講政策理性，你嘥氣啦係嘛？即係話你同六八九講喜歡你好唔好聽？大家一齊唱 K。佢過你一棟啫嘛，其實佢攞你嚟舐嗰張 Facebook 嗰張相啫嘛， 佢鋸你頭啫嘛， 係咪你老大舉起個中指啦？佢要你個頭鋸你個頭啫嘛，係 啊， 咁所以我就覺得完全唔使傾喎，真係，即係我覺得劉慧卿出嚟嘅講法係相當之弱智喎，係嘛？我哋頂天立地 係好清楚自己，清楚自己做乜 係乜？你就係投票會輸啊嘛，而家係 宣揀， 你投反對票嚟咯，你會輸噶嘛，所以先至要拉布，無論你幾唔滿意黃毓民都好。呢、這個唔係對人，呢、這個係對事嘅問題。係咪你要點樣令到呢件事係令到佢阻礙佢施政？一路到2016年，中央決定梁振英係咪連任嗰陣時候，你都要用盡方法令到呢個政府嘅施政寸步難行。 係， 更何況而家呢條法例係針對緊公民社會。 係， 係咪等於當年董建華殺局？ 嗯， 你班友唔拉布唔成，有得舉手，係啊，你可以舉手反對。問題你舉手反對你一定輸噶嘛？先鋪 majority 嗰陣時 候， 你點過呢？咁你諗下，財委會又係咁，到而家法案分開點票，你一樣係過唔到修訂噶嘛？ 嗯，係啊，修訂一定係過唔到。 實有一個功能組別係會 against 你嘅修訂噶嘛？係 啊， 咁咪咯？咁你唔拉布仲有咩方法？ 其實拉布係唯一嘅方法㗎啫， 冇㗎啦，冇其他方法㗎喎。 你投反對票都係等死嘅啫，其實。 係啊，所以我就話，亦都再一次反映到咧，而家喺立法會裏面嘅議員咧，係完全同成個雨傘運動之後嘅政治局形勢咧，係脱曬節嘅，真係。 係。 就算我認識咗佢咁多年都係咁講，係冇辦法了解喺一個咁樣梁振英以政治鬥爭為綱嘅政局底下點樣回應。你只有同佢鬥大。係。 你只有冇得幹係啊！ 你唔好俾嗰啲常任秘書長嗰啲政務官壓嗰啲人，佢都係打份工嘅。佢當然同你講理性啦，知識產權處長講到佢嘅豁免幾咁寬鬆， 係係 係嘛 ？delete 咗我睇都唔睇。 同埋嗰幾張啊，政府新聞網嗰幾張咁樣嘅人整懶人包，佢又整懶人包。哇！嗰啲懶人包咧，完全係嗰啲答案係懶得好緊要。我覺得依啲咧就真係叫不誠實使用電腦啦。電呢、這個呢、這個 你話如果唔會繞過產權持有人，政府單方面執法，呢、這個係你空口承諾，口頭 口講嘅啫。 你執法嘅尺度係點？冇人知。第二，會唔會係警方執法定海關執法？呢、這個亦都係空洞嘅承諾。到時會唔會好似古惑天王嘅 case 裏面由警方去執法， 又照告不誠實，亦 都照告不誠實使用電腦。你話而家唔會用一六一告，亦都係口頭承諾。呢、這個亦都係假嘅。梁振英就話政改之後專注民生啦，咪喐下手，咪即刻揾李國章去搞廣大，跟住揾何君堯入去搞嶺南大學咯。 係啊， 大佬呢個人講嘢係絕對不可信。 喂，同埋啊，有幾咁容易啫？如果佢話要唔係要繞過版權持有人，譬如話你侵咗林建岳旗下嘅一啲版權，喂。唔係，咪整個林建岳出嚟做版權持有人， 佢揾到你就你啦， 有幾咁難？ 喂，你整個大台咧？ 係啊， 喂，大台而家染紅噶咯喎， 係喎， 後邊係上海文廣集團嚟喎， 係喎， 用乜嘢啫？大台要喐你，即刻配合到不得了啊！ 係啊， 所以我完全係冇得傾嘅，其實呢樣嘢唔係斟酌你嗰啲陶謹申啊嗰啲人，即係所謂嘅律師上腦嗰啲咧，即係 courtroom mentality。以為自己大眼官司，其實呢個係一個政治鬥爭，呢個唔係一個 courtroom 裏面嘅事。你唔好斟酌佢個條文裏面對戲房啊、parody 嗰啲已經有冇保護啊等等豁免啊等等， 或者佢已經鬆手咗幾多俾你啊咁。 唔係呢樣嘢嚟嘅，而係呢個增加政府權力嘅法例。任何梁振英一日做緊特首，民間社會都不能夠容許呢個政府增加一丁點嘅權力。 係 因為你睇到喺大學裏面明明係一個 honourable 嘅虛位，呢條友可以佔到係當實權咁行使，邊個人攞榮譽博士佢可以干預？你諗下佢個 micro management 到咁嘅地步嘅人，你俾咗呢個尚方寶劍佢，係嘛？我話知你咩司徒夾帶啊，咩姜嶺樂啊，到時你哋個個變曬王家強啊，如果你都冇得撈，我話俾你聽。 好，下一節翻嚟再講。